全部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，谁是谁的幸福。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烟火日出，你是那道光束，带着平凡的我走过奇迹旅途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

开你的地方，雨下了一阵晚，最怕不是孤单，是错了该怎么补偿。眼看天就要亮，未来 想紧紧躲在